杯酒，情绪万种。离别多，叶落的季节里。握住你的手，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不怕相思苦，只怕你伤痛。缘字缘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，无处说。